像那清悠悠矿泉水，纯轻纯真纯洁，时常心中编织起往事，收着旧时念，从来不喜欢你，如诗如画如笑，谁将梨涡留下，像那音符跌落水中，铃声伶仃伶沙， 好舒服的声音在你耳边倾诉，唱出点滴情怀。Albert 欧瑞强带出了我们清晨所来的第一首歌曲。早晨啊，早晨啊，节目啱啱开始啦，瞓醒觉啦，系嘛？醒唔醒？系啊，仲未清醒，或者原来好精神啦、啊。每一日嘅状态咧，可能都唔同，又唔一定系等同啊。啊，你瞓得好咧，就会系精神好。就当然呢个系有时间中嘅情况啦。有啲嘢未必系你啊跟住咁做咧，个等号就咁。唔知呢个情况系来自或者你嘅心情影响到你嘅精神啦，定系咩啦吓？总之唔紧要啦，朝头早起身，你个人醒嘅精神就最好啦。唔系好醒嘅时候唔紧要，你一定都会慢慢系适应翻喺一个现实嘅状态。我哋要去投入啦，开始一日嘅工作啦，用一啲方法系令到自己醒啲嘅，洗个面啦，或者冲个凉啦。饮杯水，食啲嘢，做一啲开心令自己开心嘅嘢，做一啲运动咧，一个热身嘅时候咧，成个人都会投入状态啦。我会同你一齐啦，喺你身边，喺你耳边，同你一齐度过呢个零钟头嘅时间。咁啊，今日咧都仍然系大家都留意啦，都系有雨嘅情况。寻日咧都呢两日啦，呢几日咧都系好多，有时有黄雨，有红雨啊咁。所以咧就系小心下，如果系好大雨嘅时候咧，咁啱你喺室内就 OK 啦。如果室外咧可以嘅话咧，即系避下先就好啲啦。今日天气情况咧，有一道低压槽咧，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上昼五点钟，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雨势减弱，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莫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

仍可今天孤单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充满你。 林子祥的《人海中一个你》，有些时候呢会想一想身边你的朋友，或者甚至乎你的另一半，当初认识在这个茫茫人口里面都能够是认识到而在一起，去看回这个是一个缘字，一个缘分的缘字，就在一起的时候就要好好的珍惜。气温咧比起头先咧就系、降低咗一度，现时25度。 后来

刘若英的后来啊，温度咧头先25，而家又去翻26度啦，相对湿度93%啊。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兰啊。咁我自己咧就每朝早咧都中意去冲杯咖啡饮啦，跟住就坐低睇报纸啦，跟住因为我中意睇国际嘅新闻嘅，咁同埋我自己一定会做一啲 body 嘅 exercise 啦，即系一个伸展嘅运动啦，同埋会祈祷，希望我出门口嘅时候就一切都好顺利、好平安啦。咁我喺度咧就祝大家。清新爽利，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的士司机，在的士暗格内检获约值38,000元的怀疑毒品。警方根据线报调查之后，昨晚在土瓜湾木厂街发现一名可疑男子登上一架的士，警员截查在车内检获怀疑氯胺酮，其后出动缉毒犬到场搜查，在车门暗格内检获更多怀疑氯胺酮同埋怀疑霹雳可卡因。26岁的士司机涉嫌贩毒被捕，涉案的士是被捕人租用。另外，警方昨晚亦都在沙田美满里截查一辆停泊在路边的私家车，在车上检获一批大麻，约值48,000多元，一名30岁男子涉嫌贩毒被捕。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批准使用科兴疫苗，是继国药新冠疫苗之后第二只获世卫批准的中国疫苗。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表示，今次通过世卫评审，标志着科兴新冠疫苗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认可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国际卫生机构的认可。他认为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延，科兴期待进一步参与全球疫情防控，充分发挥中国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价值。马来西亚紧急出动空军战机，在南中国海的海岸附近拦截16架中国军机，形容事件罕见，并且威胁国家主权。事件发生在过去星期一，地点在婆罗洲附近，双方有主权争议的水域。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表示，将会发出外交召会抗议，召唤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正解释事件，形容中国军机的行为是侵入马来西亚空域和侵犯主权。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引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发言人表示，据了解，今次是中国空军的例行飞行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国家。在这次训练中，中国军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没有进入他国领空。发言人又说，依据相关国际法，中国军机在有关空域享有飞越自由，强调中马是友好邻邦，中方愿意和马方继续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本月1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峰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不会对峰会抱有幻想，俄方不会去试图营造一种感觉，认为峰会会有所突破，或将作出某些历史性重大决定。他认为两个主要核子大国最高领袖之间的对话本身就很重要，应该尽可能给予支持。他认为两位领袖应该就各自视为自身威胁和全球威胁的问题交换意见。拉夫罗夫又表示，在接近俄罗斯边境所进行的军事演习，包括演习的次数、军力、重型武器数量和参演国数目不断增加，这些军演的举行都不会有助于正常对话，不会有助于协调解决真实存在而非虚构的问题。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575点，上升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02点，下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9.51，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7，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19美元，卖出1,900.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雨势减弱，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星期五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全新节目《粤剧的美学》。由梁宝华教授、黎晓君带你欣赏粤剧的美， 透过一个比较学术的角度去看我们中国戏曲，尤其是粤剧，我们的做法，我们的艺术上的决定，所谓而美学是一个哲学的分支，令到我们更加了解我们中国戏曲的特色。 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不想辛苦赚回来的钱被人偷晒，那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和动态警报功能，还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你幸福吗？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试试接纳自己。学跌一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幸福的绕道，一起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走。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擘大眼又新嘅一日开始啦。5:30过后噶啦，刚刚听系5:30嘅新闻。现时时间5:38，又一个朝头早。今日咧就系六月头嘅时候，6月2日，农历系4月22日，星期三。咁早嘅时候咧，就未系有咁多人起身嘅。早起身嗰啲咧，都系同自己有交代啊。朝朝惯咗早起做运动嘅朋友们啊，比我更早。天都未光咧，就会出动吓。 夜静没有街灯，可 寒到了冻发奔，这晚我去跟漆黑结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如同迷路看不见明天，让我失缩街里面，独自在这空屋呆呆回望镜里，镜里那影子偷偷暗泪垂，寂寞是这影子苦楚他心里知，遥看长夜去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亦坚，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心里知，严寒长夜里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仍坚，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 杜德伟的等待黎明，黎明时分过去之后就会迎接新的一天开始，曙光初现，一种有希望的一种感觉，整天都是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给你再慢慢去拼搏，不是拼搏的话都可以找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事做。每一个人都在自己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生活，去到一个退休的年龄的时候呢，能够两老相伴地携手向前行，做一些自己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拼搏的时候没机会做的事，特别就是身体。这个就是做运动，以前呢或者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这样啊，得啦，唉，迟啲先做啦，好多嘢就系话迟啲啦，迟啲啦，得噶啦，有时间会做啦，或者退休之后做啦咁样。但其实退休之后可能咧都有好多嘅工作啦，你未必系谂到话将来系咁啊。每一个阶段都可能有啲嘢系有所安排，所以好多时咧系你而家现在想做嘅嘢咧就去做啦。特别咧就系呢个健康嘅身体。 听见咁多啲嘅专家讲啊，又煲啲咩汤水啊，做啲咩运动啊，食啲咩营养嘅嘢啊，或者你睇嘢咧要睇阔啲等等，跟翻晒呢啲基本嘅功去做，然之后你嘅睡眠睡得好，心情愉快嘅时候咧，就自然咧可以系好开心地去继续行你嘅人生路。但系呢啲嘢咧都系要你去经营嘅。我朝头早起身出门口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会见到一对年老嘅夫妇，大家咧都系拎住拐杖，不过仍然系手拖手咁去行，就系晨早咧去晨运嘅时候。咁啊，四点零钟，有时唔见到佢哋咧，就应该比我更早就出门口啦。好多人都系喺天都未光嘅时候就出去行，慢慢由黑夜行到去黎明开始。在大家年纪老迈的时候仍然是一条心携手相依向前行是非常难得啊。五点四十五分啊。今天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雨势减弱啊。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32度，现时是26度啊。 首先咧，林忆莲嘅一首歌叫做《倾斜》。 梅艳芳的妖女啊，当年咧睇嘅时候咧，头先听啲咁啲音乐咁长嘅时候咧，喺呢个舞台嘅表演嘅时候咧，肯定咧呢视觉系非常之享受佢个舞步舞姿嗰种自信嗰种神态，已经系赢晒啦喺个舞台上。梅艳芳嘅妖女，早晨时间早五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啦。今日天气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越短暂的时间会有阳光，而最高温度是32度。今日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是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2%。 大家好，早晨，我是 Solo 的 Dino。 朝早嗰阵咧，我习惯嗰方面咧，我谂最好是饮杯水先啦，跟住我都会冲下咖啡嚟饮。但是咧，未讲呢啲咁嘅叫实际嘅之前咧，要讲思想嗰方面。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临出门口之前啊，一系你喺个床度啊，即系起身嗰阵咧，思想嗰方面尽量系开心嘅，系可以培养一个好正面嘅态度去面对呢一日咧。你自然地咧，你个人个心情同埋个身体咧系会有个反应嘅。咁咧係會好好地面對這一日，咁我祝大家清晨所利。 清晨，太陽伯伯用温暖輕柔嘅手臂，將大地從夢中喚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系啦，你听紧嘅清晨爽利啦。咁今日星期三咧，我哋一啱六点后咧有健健康康再清晨嘅环节啦，就系到雷博士。雷博士今日会同大家讲呢个代谢健康啊，到底系咩嚟嘅咧？咁啊，有佢好多嘅一啲嘅理论、一啲嘅数据，会同大家分析噶。呢首歌咧，原唱唔系佢哋啊。陈浩德《分离》，快乐伴侣。 寻伴侣大众欢乐趣， 求淑女爱他痴心醉， 日日快乐唱醉，做一对好佳侣。 情未醉令我心亦醉， 沉落醉两家欢心对。 春光照我心里， 如果爱恋没顾虑，每日与哥哥唱醉， 同是良伴有乐趣，卿是我终身伴侣。 求伴侣为了增乐趣， 情未催两家欢心对， 日日快乐唱醉，春光照我心里。 原唱是周聪、吕红啊，写词的都是周聪，不过不是做戏的周聪啊。 寻伴侣大众欢乐趣， 求淑女爱他痴心醉， 日日快乐唱醉，做一对好佳侣。 心亦醉， 沉落醉两家欢心对， 晚到两滑柳碎，春光照我心里。 如果爱恋没顾虑，每日与哥哥唱醉， 同是良伴有乐趣，卿是我终身伴侣。 求伴侣

唔得啦，冇法啦。 辉子，你咁后生就冇法啦。 允儿，我真系冇晒办法啦。夜晚煮咩食，有咩娱乐，社会发生嘅咩事，我全部都唔知道啊。 哎呀，你冷静啲先啦。你需要嘅系有你同行 magic 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有你同行都会陪你接收不同资讯，充实你嘅生活，咁你自然就有法啦。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嘅权利，使佢哋能够自立自主咁喺无障碍嘅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同关心残疾人士嘅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Mushroom X 联合创办人何荣之要挑战我哋， 挑战下你哋嚟紧咧，每一日一系咧就出去晒阳光五分钟，接触大自然；一系咧你就食菇。点解咁样做呢？因为重点咧就系吸收维他命 D。 想知道主持李浩辉同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平。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啊，早晨，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六点过啦，好啦。就听完新闻啦，咁而家翻嚟咧六点两个字啊，继续咧就系6月2号星期三，农历系4月22日嘅清晨爽利节目，稍后咧会有雷洪德博士嘅。天气方面咧都好似寻日咁啦，系嘛？寻日又有落雨啊，又有出红雨啊，又黄雨啊等等。咁啊，我所指嘅系差唔多咧，就系落雨嗰啲情况咧。天文台都讲紧呢几日咧都会又有大骤雨啊，有雷暴。详细嘅情况咧，今日咧就系话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咧天气酷热，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初时咧有大骤雨同埋有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好啦，准备啦，要做运动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一个新的月份开始，在钱佩卿身边的又是大家熟悉的嘉宾，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咁早前呢，我就睇咗一个电视节目呢，就见到雷博士你喺度。 系啊。 都又系离不开本行呢，就讲一啲健康啊，要多做运动嘅嘢。咁嗰次呢，你就讲出咗4个字， 代謝健康啊。 係啊，咁啊呢個都係近呢幾年咧比較新啲，即係你知啦，健康嘅市場好多時都講緊係一啲飲食控制啦，就係、是、仲有就係運動啊或者相關嘅產品啦。咁其實健康都係一個市場嚟嘅，係、咪？包括咗你睇醫生都要消費，都係俾錢啦，都係一個市場啦。咁其實喺呢個市場嚟講，唔同嘅年代都有唔同嘅所謂少少嘅包裝啦。咁近年多咗關注係啲咩呢？就係、是、代謝健康呢樣嘢。 不如解釋下咩叫代謝健康。 其實就因為包裝呢啲呢就覺得好啊，新啲嘅嘢呢就令到大家可能係啊，即係有啲新鮮感，咁會關注多咗。咁其實代謝健康呢這個概念呢，就而家喺科學上或者醫學上呢，世界衛生組織呢都未有一個一致嘅共識嘅定義嘅。因為點解呢？譬如好似舉例高血壓咁先算啦，我哋香港嘅衛生署嘅定義呢，就上壓就唔好多過140，下壓就唔好多過90，但係美國嗰邊呢就係上壓呢就唔好多過130。咁所以因為個生活文化都唔同啦，譬如 BMI 咁嘅體質指數，美國嗰邊呢正常呢就係18-25啦，我哋亞洲呢就係18-23。咁但係雖然話喺個界定嗰度係有啲唔同，但係代謝健康大家都有個共識，就話嗱，下列呢幾樣嘢，如果你出現嘅問題呢，你嘅健康就一定有問題㗎啦。咁嗱，新陳代謝咩呢？概念上就係話我哋食嘢啦，我哋食嘢，你鍾意食咩食物落肚啦。咁呢個就係能量嘅攝取。能量嘅攝取經過一個生化嘅過程，將呢啲嘅食物經過新陳代謝之後，將佢轉化成為能量，然後俾肌肉去用，咁即係能量嘅支出啦。咁呢一個過程呢，就係、是廣義地咧，生理學上就稱為一個新陳代謝。咁所以代謝嘅健康，即係話呢個過程裏面你需要做一啲健康嘅嘢或者健康有關嘅嘢。咁其實喺代謝健康之前咧，大約係20年前到咧，醫學界咧都有一個名稱叫做代謝綜合症。 啊，係啊，呢、這個 係啦，代謝綜合症係啦。咁就代謝綜合症咧，主要就係因為肥胖啦。其實中央肥胖而又衍生出嚟有糖尿病啊、高血壓啊，咁呢啲就係由代謝綜合症衍生出嚟噶啦。咁因為由於世界各地嗰個飲食都唔同啦，文化大家對於界定喺一啲健康嘅指標咧，都有啲多嘅差別。咁所以代謝綜合症咧，大家都係一個共識啦。如果你出現一個中央肥胖嘅話咧，你就容易有呢啲疾病，包括咗係二型糖尿病啦。咁而我哋香港嘅界定中央肥胖咧，就係男士咧，就係你嘅腰圍咧係多過90厘米，大約即係36寸啦。女士咧就係多過32寸，即係80厘米。咁所以廣義地，即係頭先講咗咁多啦，代謝健康有啲乜嘢咧？嗱，你聽下而家呢幾樣嘢关唔关你事？如果关你事嘅话咧，你嘅代谢健康咧就有啲问题啊。第一样就系中央肥胖或者过重，系啦，即系你通常唔会一开始就一跳就去到中央肥胖嘅，你通常系过重嘅，你慢慢重噶嘛，你唔会一瞓醒觉就重咗几十磅啦，系咪？好啦，第二样你有冇高血压？第三样就系你嘅血脂，即系胆固醇啦，特别系一啲坏嘅胆固醇咧，系唔应该咧系高嘅。仲有好嘅胆固醇咧，系应该高啲嘅。咁你好嘅胆固醇唔够高，同样都系出现一个所谓嘅高血脂嘅问题啦。咁下一个咧就系高血糖啦，即系血糖。咁好多时咧，如果糖尿病嗰啲朋友咪朝头早瞓醒觉咪篤一篤嘅手指，系啦，度一度啦，咁呢個就係空腹嘅血糖嘅指標啦。咁呢啲健康檢查都會做噶啦。咁另外就係、是、呢、這個咧，就會衍生到我哋胰島素嘅敏感度啦，同埋肝臟內臟嘅脂肪呢個含量。咁啊嗱，頭先講到呢幾樣嘢啦， 我就諗下啦，喂，呢啲通常咧係咪發生喺一啲中年到以上嘅朋友大多數啦 嚇？理論上都可以係嘅，因為新陳代謝咧，相比起年青人嚟講咧，你去到中年以後咧，你個代謝率係會傾向慢啲嘅。咁呢個係一個而家我哋科學家都未揾到一個真正嘅原因，但系同老化呢个过程都系好复杂嘅，同我哋嘅基因遗传啦，譬如同我哋嘅染色体啊，同我哋身体嘅好多唔同嘅系统有个互动嘅关系啦。但系我哋揾到个现象咧，你年纪大咗，你系恢复得慢咗嘅。 系啊，即系正如咧，譬如你戒亲啲手啊，吓小朋友咧跌损咧，咦一瞬间你好翻咯，笪瘌都唔见添啦。但系大人咧系会慢啲，嗰笪瘌都耐啲咁样嘅，成个过程系耐啲恢复嘅。 系啦，咁啊，如果中意运动嘅朋友都可能，你去到中年之后都可能有呢个经验咧，就系话，喂，你打波啊，玩到好攰，你后生咧瞓一晚，你第二日就醒就冇嘢噶啦，成身都已经精神晒。但系咧，你发觉去到30、40、50左右咧，哇，朋友约你打场波之后咧， 你第二朝瞓醒就哎呀唔想翻工啊，散晒啦咁。咁呢个就好明显就係你嗰个新陈代谢率都係受到影响啦。 但仍然呢係都会有啲少数嘅人呢，就算年纪大都好啦，佢都仍然係充满活力㗎喎。 因为佢一路都维持得好啦，同埋佢係识当同埋适量去玩。咁嗱，即係你讲緊代谢健康，其实你话行为上我哋点去改变呢，有啲咩嘅健康嘅留意呢，其实最大嘅障碍最大的风险就是四个字讲出来，我想大家都有个感同身受的，就是暴饮暴食。 咁啊系，成日都话，唉，做人咁辛苦吓，唉，唔好难为自己，有得食啊食啦，有得瞓啊瞓啦，咁啊。 系啊，暴饮暴食嗱，即系正常嘅饮食咧，就系其实好有趣嘅。喺呢啲即系饮食嘅研究嚟讲咧，即系好多观察嘅研究啦。如果你平时嗱，譬如前边你晏昼去食饭咁先算啦，你叫咗一碟饭。OK， 咁你其实慢慢食，你唔需要好急嘅。你食到大约系四分一至一半左右咧，你已经冇一个肚饿嘅感觉噶啦。 系啊系啊， 即系你基本上如果你慢慢食，即系好正常嘅速度啦，唔系嘘嘘声，阿妈成日闹我哋食嘢唔好咁快啊咁。你食到一半度咧，你已经冇乜肚饿感觉。咁你冇乜肚饿感觉，你点解仲要食啫？ 咁所以就唔食啦吓。 所以但系你因为就食埋后边嗰橛，所以你咪食多咗咯。 咁啊系，有啲人系三排两拨赶时间啊。就佢未知道自己飽唔飽嘛，食曬之後， 咁咪過量咯， 係啊，咁咪所以就肥咯。 咁所以呢個喺我哋嗰個能量嘅攝取嚟講，呢、這個健康嘅行為，即係話如果你識得控制嗰個把關嘅話，你就唔會額外多餘嘅能量。多餘嘅能量咧，佢去邊咧？佢咪轉化成為脂肪儲備咗喺你嘅視皮胎度咯。喺你視皮胎咁日積月累多咗，咪變成中央肥胖。中央肥胖衍生出嚟嘅咩咧？就係你嗰個內分泌系統擾亂咗。譬如你胰岛素呢个敏感度系干扰咗啦，咁你控制血糖呢个能力又差咗啦，咁你仲有你又缺乏运动啦，肌肉活动少咗，令你嘅新陈代谢亦都慢咗，咁肌肉活动亦都可以帮我哋改善个荷尔蒙系统啦、免疫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呢啲，但你全部都。即係冇做，係啦，咁呢條就衍生出嚟一個所謂而家即係坊間喺啲健康媒體裏面都講到一個叫代謝健康。 好啦，咁如果去到現在啦，中年啦，發覺係咁樣咯，咁我有咩可以補救咧嚇？ 其實我都係呢個年紀啦，我都已經係差唔多要退出呢個江湖嘅年紀啦，登陸噶啦嘛嚇。 香港地好多人啊，都一路六啊零，佢先叫係哇，仲充滿活力啊， 咁所以維持健康嘅生活 咧， 維持好嘅新陳代謝。有几样嘢一定要做嘅，其实我哋不外乎我哋喺节目里面讲咗好多年都系啦，健康四宝嘅啫，恒常运动，均衡饮食，应该讲啦系控制饮食，充足睡眠，压力处理，系啦，咁所以因为你如果睡眠不足嘅话咧，系会令你致肥噶嘛，扰乱咗你嘅荷尔蒙系统啊嘛，压力处理，压力系做咩咧？压力令你更加想食一啲甜嘅嘢、肥嘅嘢，食糖果，咁你咪又系暴饮暴食嗰个行列咯，加咗入去。 又咁講，我覺得壓力咧就真係好似成日都有噶，好似揮之不去啊！雖然話有壓力係好，先至令到你進步，但係嗰啲壓力咧，經常大到都你有時唔想面對咧，你係唯有寄情於食過。有啲人係嚇， 係啊，咁所以適當嘅壓力咧，就當然可以變成動力啦。但係適量、適當、適時。呢、这個你係要你嘅健康行為先要決定咯。 同埋我覺得咧，係亦都提醒大家，有啲困難嘅問題唔係一朝一夕可以解決嘅。 係， 你即其實係心態上學識係放低先，慢慢就會自然咧係行到康莊大道噶啦，咁樣係咪？ 咁即係嗱，其實嗱，我自己都話啦，我哋細個都係飲汽水大嗰代啦，係咪？咁但系而家我系会好珍惜饮汽水嘅机会咯，吓、同埋我会去超市买一啲细罐装嘅， 系 一半嘅汽水，即系以前系搭飞机先有嗰啲饮啦。咁、其实你系注在饮落去你吸气嗰一两啖嘅啫嘛，系咪？咁所以你喺个健康行为度，如果你谂多少少，嗱，譬如好简单，嗱，我哋呢度成日去乐富商场啦，港台行落去啦，咁我哋浸会大学落去成日商场食嘢啦。咁我好多时咧，啲人即系要坐呢个扶手电梯，但我就基本上想咧。喺商場嗰度一至兩層咧，我係基本上行樓梯嘅，同埋佢行樓梯嗰度咧，佢哋商場度咧貼咗啲紙喺度，行樓梯幫你健康啲啊咁樣樣。咁但係係好少人去行樓梯咯。個個就算你見到一啲唔係話肥胖嘅人士，佢都係習慣咗。搭扶手电梯呢、這个就是行为上啦， 人就系惯性噶啦。啲商场咧，其实有啲系好短嘅咧，佢都照整个扶手电梯。 冇错，系啊。 其实嗰啲咁 就俾一啲真係好唔方便嘅， 係啦， 有困難嗰啲咧就可以即係。 但係我哋嘅健康嘅教育咧，要教育每一位嘅朋友。喂，我而家唔係唔健康啊嘛，我要珍惜我健康嘛。喂，你有你嘅健康嗰度，你要珍惜，你先至可以延續呢個健康噶嘛。咁所以即係呢個可能我哋有嗰時講得太多啦，可能聽眾都覺得悶啦。 都係嘅，其實咧係好多做人嘅學問嘅。總之咧，無論個世界點樣變，你周圍去嘅地方好多唔同嘅設施，令到你好舒適都好啦。你用翻你自己嘅宗旨，你係 keep 住自己健康咧，你就要多啲喐動好啲啦。 係啊，咁我見到而家嗱疫情即係稍微舒緩咗啲啦，我見到媒體上高。都有啲嘅宣傳啦，就係講下，咦？到時開翻關之後，我哋點樣 keep fit 去旅行？因為你大家唞咗成年，你拎個 keep 都可能冇乜力噶啦，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生活化嘅，其實大家留意一下，關心一下自己啦，周邊嘅市民啊、大眾啊。咁其實呢個代謝健康呢個概念咧，嗱，中央肥胖其實你可以控制到噶嘛，係咪？高血壓嗱，高血壓咧某程度可能係同遺傳有關嘅，咁你未必控制到，但係你嘅後天嘅行為可以控制到啊嘛。高血脂你嘅飲食可以啦。高血糖又是啦，你少盐少糖或者甚至无是走糖，其实我呢十几年我喝咖啡奶茶是绝对是走晒糖的。 是 啊，咁因为人类根本是不需要吃额外的砂糖嘛，只是商业市场上高，如果我是做砂糖的生意，我当然要 sell 到我啲砂糖好賣，我先賺到錢噶嘛。 但係香港嘅甜品鋪咧就周不時爆滿嘅喎。 係啦，嗱，我都會同啲學生有時落九龍城夜晚食下啲糖水甜品啦。但係我同佢食嘅時候咧，我通常嗰個晚餐咧，我就預留啲空位。 哦， 佢哋約我食糖水啊，好，咁啊，梗係傾下偈啦。年青人要後生仔傾下偈，但係我要褪翻啲 quota 出嚟咯。咁所以呢個都係喺個健康行為度自己調節下咯。 所以好多嘢咧都係自己人為上可以去改。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十零分钟的议题就讲到一个代谢健康，其实就所谓旧瓶新酒啦，是不是就不是说什么很新的一个议题在健康的层面，但是就讲到中央肥胖、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老生常谈。 没错，是的，提醒大家呢就是注意健康，我们多做运动，吃健康的食物， 是的，还有充足睡眠和要处理好你的压力， 这些是健康四宝。 好， 唔该晒雷博士，经常俾我哋嘅提醒吓，咁啊，下个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拜拜。

特区政府批准金融机构高层来往本港处理公务的时候可以申请豁免检疫，说是平衡商业和防疫需要。政府专家顾问梁卓伟担心会有风险，建议相关人士需要接种两剂疫苗，入境的时候要做病毒测试和抗体血清测试，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临近暑假，陆续有留学生回到香港，检疫的酒店需求是增加，不过部分酒店就未能够提供到连续21日的订房。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说，按照当局的防疫规定，检疫酒店的日住率是有上限，至于当局收紧台湾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亦都令到酒店的需求供应是紧张，一阵会同大家探讨。 日本女子网球名将、世界排名第二的大阪直美宣布退出法国网球。